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实好老实呢， 唔系你二十年嚟嘅经历啦，你实战啦，唔好讲。 好老实呢就係、是、或者咁样我哋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呢其实南韩都系，日本同南韩呢人口呢已经出现负增长，即係话呢人越嚟越少啊。 点解呢？多都系啦。 就係、是、因为死嘅人多过出世嘅人。咁、加上呢两个国家呢，尤其是日本呢，系从来严格控制移民嘅。基本上就係 明系阿妈女人你唔肯讲囉。你淨系讲死嘅人就係多过出世嘅人，但系其实嗰个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呢？ 嗱，唔好講住啦。咁啊，澳洲咧， 補充水平嘅概念你都唔講。 澳洲咧，澳洲嘅人口咧就過往咧就嗰個增長咧係好慢嘅，就係因為澳洲嘅人口本身就係少。咁但係澳洲嘅人口係有增長嘅，只不過咧就要睇下究竟佢嘅增長係來自移民咧，定係還是係來自出生率。咁就澳洲最近一次嘅人口普查呢，係其實去年做，去年2016年8月，咁初步嘅嗰個分析結果呢，其實3月同6月呢分別都出，而家好似仲係出緊嘅嗰個生育率呢，即係每名婦女每年嚟計呢係唔夠2嘅，至於實際係1點幾呢，我就忘記咗啦，係唔夠2嘅。咁即係話呢，套用翻李慧才嘅嗰個表達方式咧，就係低於呢個所謂替補率。 啊，可以啦，我哋叫做補充水平啦。 咁即係話咧，咁即係話咧，澳洲靠自然生育咧，個人口咧亦都一樣會出現負增長。所以如果佢想壯大個人口咧，最方便嘅方法即係點個順手拈來嘅方法，就係向亞洲，因為近啊嘛，大開方面之門，歡迎啲人。就當然啦，如果你帶住嚿錢就更加歡迎，比如有一種叫888呢個富人簽證㗎嘛、或者投資簽證㗎嘛，就希望呢吸納呢個移民嚟到壯大個人口，達到人口增長。就呢樣嘢。 好啦。咁我 咁頭先阿媽係女人，其實都講過下㗎，不過呢就冇大聲嗌阿媽你係女人咁嘅啫，就即係話呢好多國家之所以吸納或者係願意跪地氣磚吸納一啲同自己不同民不同種嘅人呢，就係、是、因為人口嘅需要。人口嘅需要係咩呢？當然喂，你啲人越嚟越少，政府嘅税收會唔會啦，譬如我講呢個直接税咁先算，端人頭計嘅，除咗啲細路仔呀，除咗啲老人家唔計之外，咁政府嘅税收如果人口係負增長嘅話，自不然就越嚟越少㗎啦。咁但係如果隨住人口老化，老人嘅需要與日俱增，即係話呢護老啊甚至醫療嘅需要呢就增加喎、啊。咁喂，一頭税收減少，一頭開支增加，咁點算呢？ 咁不如呢，我雖然頭先講啦，就可能喺臨尾先講啦，不如我都係由而家講咗先啦。我覺得即係喺嗰個邏輯上下，即係思考上嘅順序都係好啲嘅。我首先講呢，其實多元文化主義呢，即係 Charles Taylor， 即係剛才我所睇呢，即係我都要批評下 Charles Taylor， 因為佢都係又做咗好多我哋叫做 assumption 啦，係咪，就係、是、即係佢就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咁，就係、是、話、哦、我哋而家就世界上好多呢啲人口嘅流動啊，好多嘅移民啊咁樣。但我頭先都講咗嘛，其實呢一個所謂人口流動啦，即係我都知道啦，即係忍唔住我又賴開去啦，即係成日講全球化，全球化啊，就最緊要咧就係嗰啲貨物嚇、啊，即係商品嘅、自由嘅流動啦嚇、啊，即係完全冇關税啦，冇貿易壁壘啦咁樣樣嚇。咁、啊、當然另外最重要一種商品咧，即係最古怪嗰種商品咧就係貨幣啦嚇、啊，即係金錢啦。咁金錢咧亦即係等於資本，而資本咧嘅就係自由流動咧，亦都係啦嚇，所以啲熱錢啊全球四處走啦咁樣樣。咁啊，但係當然都好多人講啊，文化都互相交流啊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就唔講嘅，即係有部分有講，就係話呢個全球化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騙局，因為最重要嗰樣嘢嘅真係流動呢係冇嘅，就係咩，就係、是、人啊嘛，啊即係你唔能夠話鍾意去邊度住就去邊度住，去鍾意邊度打工就去邊度打工。除咗有一度地方啊，呢度地方如果你攞個地球儀嚟睇下呢，其實佔全球嘅陸地嘅面積係好細好細，咁但係影響世界就好大好大，呢個就叫歐洲啦。咁歐洲啊就有個條約啊，咁就知得成立咗歐盟呢，咁而家就28個國家呢就係、是、去實踐呢一個咁樣嘅超級理想啦，就係、是、話真係啲人呢 係隨時自由流動，我鍾意去邊度居住去邊度打工都得嘅。呢個就只係歐盟嘅吓、啊。你將呢樣嘢係延伸到全世界啦，即係未來50年、100年、200年呢，甚至300年呢，我都睇唔到。好啦，咁既然呢個全球化係一個騙局，即係如果從人口嘅自由流動係一個騙局呢，但係我哋而家確實係面對呢，就係一個好多嘅移民嘅問題。咁移民就要返到移民政策嘅問題啦，係咪？一個主權國佢接受你過嚟定居係一定係通過一個移民嘅申請嘅同批准嘅程序㗎嘛。咁但係我頭先就問個動機問題啦。咁動機呢，頭先阿潘 Sir 都解釋咗少少啦，咁就容許我即係再講一講。其實呢主要係兩個方面嘅。一個方面呢就真係嗰、那個老齡化嘅問題。咁老齡化呢，頭先阿潘 Sir 都講咗啦，即係最直接一個講睇法就係話税收就減少，但係你嗰個社會嘅福利呀，即係個安理服務呢嗰、那個支出呢就大增，咁樣此消彼長就死得啦，個政府實冧當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所謂老齡化。但係當然喺從我角度睇呢，因為我始終我都係讀物理學呀，我就即係科學發燒友呀，我梗係樣樣嘢數本尋源同最根本嘅邏輯講，咁就係、是其實點解會老齡化啫？就係、是、因為頭先佢講話就係嗰個死亡率大過出生率，但其實呢個都即係掩蓋咗問題最基本嘅本質。個本質就係話，因為我哋係兩性嘅生物啊嘛。如果我哋係三性四性嘅，咁又另一個計數啦，係嘛？我哋係兩性嘅生物，即係話一男一女嘅結合咧，咁佢就會生仔女啦。但係呢一男一女咧，即係可能男女 X 咁又唔同啦嚇。即係如果你科幻小説係嘛，男女 X 咁又另一個計法。但係而家係一男一女啊嘛，兩性啊嘛，咁所以兩性嘅一個個體嘅結合生嘅仔女，但係到最後呢個阿爸阿媽都會死噶嘛。 嗯。 所以如果你生嘅仔女嗰、那個數目咧係啱啱係兩個嘅話咧，當然你話可以兩個仔可以兩個女喎，但係唔緊要，因為我哋係講好多人啊嘛。 冇錯。 咁好多人嚟講拉雲咧，約莫係一半仔一半女嘅。好啦，咁即係話咧，就算呢一代阿爸阿媽死咗咧，咁佢哋兩個就會又會結婚生仔啦，又延續啦。但係只要每一代嘅人咧，即係每一個人啊嚇，都係有兩個仔女嘅話咧。嚇、啊，好簡單就睇出啦，呢、這個就叫補充水平，即係話嗰個社群個人口咧，其實就會穩定 嘅。 嚇、啊，你係即係一個五千萬就五千萬係嘛啦，即係三億就三億咁樣樣啊，就會穩定落嚟。咁穩定落嚟咧，其實喺過去咧，呢、這個就唔係咁關鍵嘅。點解？因為地球咁大，資源咁多，咁世界嘅人口咧係好少嘅，相對嚟講，如果就算講最後嗰次冰河幾退卻係嘛，即係農業革命起源13000年前咁樣，咁你由13000年一路計到最近咧，其實都係真係地大人稀嘅，相對嚟講。但係正正就係過去呢幾百年啊，特別係呢個工業革命之後啊，尤是嗰、那個即係醫療進步啊咁樣樣， 抗生素嘅出現 係啦，咁好多嘢咧就真係令到咧個人口係急增。咁大家上網啊，隨時睇下呢個 World Population， 即係維基也好咩都好啦。你打 World Population， 你睇下嗰條曲線咧嚇、無論你係由公元即係零年啦，即係公元幾年開始睇，亦或甚至係1800年開始睇咧。其實嗰條線咧，開頭都係相對地係比較平啲，但係跟住咧就好似坐火箭咁樣嘅。咁任何人都睇到咧，呢個本來係不可持續嘅。咁但係所以喺上個世紀60年代咧，特別咧就出現咗一個名詞，就叫人口爆炸啊嘛。就係人口爆炸，就係原來你兩個人只要係生過多過兩個。即使係三個，其實佢理論上都人口爆炸嘅。但有一樣嘢咧，我可能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嘅，就係、是、關於所謂指數增長或者簡單啲，我哋叫複式增長啦。同一樣嘢咧，佢個特性係咁樣嘅。特性係點咧？就係、是、話，如果佢一開頭嗰、那個基數係好低好低嘅，譬如低到就算係兩個咁樣嚇，或者甚至係一隻細菌，然後變兩隻，兩隻變四隻咁。咁你睇下任何呢啲複式增長嘅曲線咧，佢開頭咧係嗰個增長係緩慢嘅，係唔明顯嘅。因為佢個絕對值咧，就算你係一變二，二變四，四至八，嚇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路計落去咧，開頭你都唔覺得係咩一回事嘅，係嘛？即係就算好多個倍增期，我哋叫倍增期啊。但係咧， 一條試管裏邊 咧，嗰個倍增期就驚人啦，冇錯啦，一條試管， 一條試管， 你講 一條試管入邊咧已經 有營養液啦，有一隻細菌， 係呢條試管咧已經有一半係俾細菌呢個裝滿咗啦。呢啲細菌咧， 咁你要講明佢個倍增期係幾多嘛？ 呢啲細菌咧， 每五分鐘或者每分鐘 每分鐘 咧就會分裂一次嘅， 就分裂一次嘅， 係啦， 就會一變二嘅。 但係你咁樣嘅咧，就太大貼士啲人實估到嘅。 嚇唔 係嗰個 IQ 題咧，就即係話而家有一隻細菌喺個試管嗰度，佢就每分鐘分裂一次嘅。好啦，咁樣咧就而家咧就去到59分鐘啦。咁樣咧就發覺嗰個試管係半滿嘅。係 啊， 咁而家問咧就係、是。 啊，唔係，我哋應該倒翻轉頭嚟問嘅，喺60分鐘之後咧，你會發覺咧成支試管都滿咗，咁佢係幾時半滿嘅咧？咁啊，呢個先至係嗰個 proper 嘅 IQ 題。咁呢個 proper IQ 題咧，即係我諗十個就咁九個人， 但爆滿嗰下先至有戲劇性嘛。 係啊， 你啱調翻轉。 唔係，而家我咪就講係，即係話譬如60分鐘之後佢已經滿咗啦。咁於是你話幾時半滿咧？啲人就哇喺度諗啊，咁啊苦思冥想啊咁樣樣。咁我就即係其實我好好多篇文章書籍我都用過呢個㗎啦，講過㗎啦。我就話大家唔使咁辛苦計數啊，根本唔使計嘅，係嘛？如果佢係60分鐘嗰陣時係滿曬支試管咧，咁啊梗係半滿嗰陣時就係1分鐘之前，即係第59分鐘啦，係嘛？咁當然另一個就係嗰個法國預言，就係、是、嗰個荷塘啦，係嘛？那個花園個荷塘嗰、那個咁啊花嗰、那個咁嘅園丁，哇！法國有啲野草生長係嘛？咁啊每日咧嗰、那個面積就倍增嘅，咁但係咧佢隔咗層好耐咧，佢先發覺係一半。即係掩蓋咗個荷塘啦，但係佢嗰日好忙好忙就話：，誒都係唔 急嘅， 唔急嘅。你睇佢 仲有半個塘， 幾十日先至變咗一半喎。咁我使乜咁急啊？我隔幾日先嚟搞啦。咁點知佢第二日嚟一睇，成個荷塘都係嗰啲野草咧，所有啲嘢都死曬啦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咧，即係複式增長嘅嗰種可怕嘅地方嘅威力啊嘛。其實愛因斯坦有講過啊，佢話即係宇宙間。啲人最難理解嘅一樣嘢咧，就係複式增長嘅威力， 因為我哋嘅直覺係 係啦，冇錯啦。好啦，咁所以咧，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咧，就好有趣嘅。其實人類而家呢一刻咧，真係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吊軌，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笑話啦。就係話我哋係同時受住人口爆炸同埋人口塌縮嘅影響嘅喎，係、點解呢？原來就係話喺發展中國家呢，佢仍然都係人口爆炸。 睇睇整體定局部 呢？係啦，特別係非洲啊，非洲好多地方。因為呢佢係其實佢有兩個階段嘅，即係個階段就好有趣嘅，就要講所謂 demography 啦，人口學呢、第一個階段呢就係、因為醫藥進步令到個嬰兒嘅夭折率呢係大大咁降低，而人嘅平均壽命亦都開始延長呢，所以嗰個嘅即係頭先你話即係死亡人數同埋出生人數個比例咧，就會出現咗有個逆轉咧，即係未必一定逆轉啦，即係總之咧就係、死亡嘅人數就係遠遠係低於出生人數啦，於是個人口就會飆升，咁呢個就叫做 baby boom 或者叫做 population explosion 啦，人口爆炸。但係咧原來即係好多呢啲人口學家、歷史學家睇過啦嚇，就以西方為一個最好例子，咁而家已經嚟到咧就係、日本啊、韓國啊、新加坡、香港咧，就係話當一個社會富裕到某一個程度咧。啲人呢就會開始個出生率呢就下降啦，即係唔想要咁多仔女。咁樣呢就到最後，當然如果佢兩個咁就好啦，咁就穩定啦。但係往往呢就有一個呢就可以叫做矯枉過正。即係由一個生十個，唔好即係一 pair 啦、生十個仔女嚇，唔好話其實一兩代之前有好多都十八個㗎。好啦，咁但係呢好快脆地呢就轉到呢係只係生嗰兩三個，甚至兩個，甚至一個，而甚至係唔生。 是 我身邊都隨時可以數得出四五個呢啲咁嘅朋友咧，佢係唔生嘅。咁於是個問題好嚴重，呢、這個就叫人口塌縮啦，呢、這個叫做 population implosion 啦。 即係如果有 baby boom 咧，個 baby bust，baby bust 啦。咁但係呢種現象咧，即係非常之吊軌咧，就係而家我哋呢個世界咧係同時受呢兩樣嘢影響嘅。咁但係同時嗰兩樣嘢當然就係唔喺唔同嘅地方啦，嗰啲發展中國家就係仲係 baby boom。發展咗嘅國家，富裕發達國家就係 baby bust。於是佢就嗰啲 baby bust 嗰啲唔掂啦。頭先講過其中一個老齡化啦，一陣我哋休息翻嚟咧，我就講嗰個勞動力需求同埋消費者需求嘅問題啦嚇。咁樣咧，所以佢就要引入呢啲人口，所以就出咗移民政策，所以先引申出有多元文化主義呢個問題啫嘛。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繼續。 好。